小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 简单张

里望清客盼花心生、啊。槐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奈此时自负已清，欲带回乡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典藏春意，喜流连忘却了归程。 好吃，粉面儿。 儿天生俏丽呀，似出水的芙蓉，身着宫装，花袖口将玉腕儿轻拢，裙上儿正合体，颜色甚鲜明，玉体而轻盈，腰肢而软却，金莲儿可没看见呐，被遮掩在枝叶中，则见他脚步儿轻移，兰会香清风微送，一阵阵欢配响，声音是那么好听。长公子隐在花树之间，越瞧越美，真果是那一尘一喜，倾国倾城，生似文君，不让惜子，真是天孙下仙界呀，嫦娥离月宫。又见他娇躯满转，款他芳静，眼看着绕过假山呢，遇人影无踪。公子此时心神不定，愣磕磕捏呆呆，站立在花丛。长公子好痴情，恋佳人方寸动，追影寻思神不定，好俊俏女花容，难忘怀乱心胸，小生要害这单死兵。怎奈是女郎不见，爱我空作美梦。眼看他走去呀，想瞧都不能，他急中生啊智啊，有个主意。我不如追赶女郎，爱我观看个动静。跟着他，他要是不闹，这件事儿是八九有成。他要是发了怒，我赶紧是跪大号求情，就说是千辛特来，爱我拜呀，哎呀拜拜神圣。叩头行礼，必须要谨慎谦恭，细问他的家乡与姓名，他若肯实言相告，爱这情缘有定。

夹着担的担，心急哪怕路途长，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。下车后爱他山木有神啊，看光景真乃是顺着的村来逆着往，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背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我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里有底柱那干国的忠良。老徐母他误入了牢笼啊，空怀妄想啊啊好端庄啊！老徐母想把爹先。讲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扬